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五章年谈过多第十四集。 哈利和邓布利多朝陋居的后门走去，那里仍然像以前一样乱糟糟地堆放着许多旧靴子和生锈的干锅。哈利听见远处棚子里传来鸡睡着时发出的轻轻咕咕声。邓布利多在门上敲了三下，哈利看见厨房的窗户后面突然有了动静。 是谁？ 一个声音紧张地问。哈利听出是维斯莱夫人。 报上尊姓大名。 是我，邓布利多，带着哈利。 门立刻就开了，门口站着维斯莱夫人，矮矮胖胖的，身上穿着一件旧的绿色睡袍。 哈利，亲爱的，天哪，阿布斯，你吓了我一跳，你说过你们明天早晨才会来的。 我们运气不坏。 邓布利多把哈利让进屋，说道。 斯拉格霍恩很容易就说通了，根本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困难。当然了，这都是哈利的功劳。啊，你好，妮法朵拉。 哈利环顾一下周围，才发现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，维斯莱夫人却并不是独自一人。一个年轻的女巫正坐在桌旁，两只手里捧着一个大茶杯。她心形的面孔显得有些苍白，头发是灰褐色的。 你好，教授。 她说。 你好啊，哈利。 你好，唐克斯。 哈利觉得他神情憔悴，甚至有些病态，笑容里也带着一些勉强的成分。他的头发不再是平常那种泡泡糖般的粉红色，这无疑使他的模样少了几分生气。 我得走了。 他仓促地说，起身用斗篷裹住肩膀。 谢谢你的茶，谢谢你的安慰，茉莉。 请别因为我的缘故而离开。 邓布利多谦恭有礼地说。 我不能久待，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去跟鲁福斯·斯克林杰商量呢。 不是，不是，我确实要走了。 唐克斯躲避着邓布利多的目光说。 晚安，亲爱的，周末来吃晚饭吧。莱姆斯和风眼汉都来。 不了，茉莉。 真的不了，非常感谢。祝你们大家晚安。 唐克斯匆匆地从邓布利多和哈利身边走进院子，下了台阶后走了几步，原地转了个身，便一下子消失了。哈利注意到维斯莱夫人显得很烦恼。 好了，我们在霍格沃茨再见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说。 好好照顾自己，茉莉，有事尽管吩咐。 他朝维斯莱夫人鞠了一躬，紧跟在唐克斯后面，就在同一个地方消失了。院子里没了人，维斯莱夫人关上门，扶着哈利的肩膀，把他领到桌上那盏灯的灯光下，仔细端详他的模样。 你跟罗恩一样。 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哈利，说道。 你们俩都好像中了伸展咒似的。我敢说，自从我上次给罗恩买校袍到现在，他长了整整4英寸。你饿了吗，哈利？ 是啊，饿了。 哈利这才发现他确实饿坏了。 坐下吧，亲爱的，我这就给你做点吃的。 哈利刚坐下，一只扁平脸毛茸茸的姜黄色的猫就跳上了他的膝头，趴在他腿上呼噜呼噜地叫着。 赫敏也在这儿。 他挠着克鲁克山的耳朵根，高兴地问。 是啊，他是前天来的。 维斯莱夫人说着，用魔杖敲了敲一只大铁锅，铁锅咣当一声跳到炉子上，立刻开始翻滚冒泡。 当然了，这会儿大家都睡觉了，我们以为你过几个小时才会来呢。给。 他又敲了敲铁锅，铁锅升到空中朝哈利飞来，然后歪向一边。维斯莱夫人赶紧把一个碗塞在下面，正好接住了铁锅倒出来的浓浓的热气腾腾的洋葱汤。 要面包吗，亲爱的？ 谢谢维斯莱夫人。 他把魔杖朝肩膀后面一挥，一块面包和一把刀子就优雅地飞到了桌上，面包自动切成了片儿，汤锅又飞回去落在炉子上。 维斯莱夫人在哈利对面坐了下来。 这么说，是你说服霍拉斯·斯拉格霍恩接受了那份工作？ 哈利点了点头，他嘴里满是热汤，说不出话来。 他以前教过亚瑟和我。 维斯莱夫人说， 他在霍格沃茨待了很多年，我想他和邓布利多是差不多同时间进校的。你喜欢他吗？ 哈利嘴里又塞满了面包，只好耸耸肩膀，不置可否地甩了一下脑袋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。 维斯莱夫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。 不错，如果他愿意，是可以使自己变得很有魅力的。但亚瑟从来就不太喜欢他。魔法部里有许多他过去的得意门生，他总是愿意给学生提供帮助，但从来不肯在亚瑟身上多花时间。他似乎认为亚瑟没有什么抱负。哼，这就证明就连斯拉格霍恩也会看走了眼。不知道罗恩是不是已经写信告诉你了？这还是最近的事呢，亚瑟升职了。 显然，维斯莱夫人一直迫不及待地要说这件事。哈利赶紧吞下一大口滚烫的热汤，觉得喉咙都被烫出了泡。 太棒了！ 他喘着气说。 你真可爱。 维斯莱夫人笑眯眯地说，她大概以为哈利眼泪汪汪是因为听了喜讯激动的。 是啊，为了对目前的局势做出反应，鲁夫斯·斯克林杰又新设了几个部门。亚瑟现在主管伪劣防御咒及防护用品侦查收缴办公室，这个工作很重要，现在手下有10个人呢。 那究竟是？ 哦，是这样，神秘人搞得大家人心惶惶，到处都有人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出来卖钱，说是能够抵御神秘人和食死徒。你能想象那类玩意儿，所谓的防身药剂，实际上就是肉汤里加一点巴波快晶浓水，还有防御咒的操作指南，实际上只会让你掉了耳朵。唉，一般来说，做这些坏事的只是蒙顿格斯弗莱奇那样的人，他们一辈子没有一天干正经工作的。现在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趁火打劫，可是偶尔也会碰到真正的恶性事件。那天亚瑟收缴了一箱施了魔咒的窥镜，几乎可以肯定是某个食死徒安置在那里的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。我跟他说，现在再惦记着火花塞、烤面包机以及麻瓜们的其他破烂，就显得太可笑了。 维斯莱夫人说到最后，眼神变得严厉起来，似乎是哈利提出应该惦记火花塞的。 维斯莱先生还在上班吗？ 哈利问。 是啊，说实在的有点晚了，他说大概午夜前后回来的。 他扭头去看那个大钟，大钟放在桌边洗衣篮里的一大堆床单上，显得很不协调。哈利一�眼就认了出来，他有9根指针，每根针上都刻着家里一位成员的名字，平常总是挂在维斯莱家客厅的墙上，他现在放在这里，可见维斯莱夫人在家里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。眼下那9根针都指着致命危险。 他这个样子有一段时间了。 维斯莱夫人装出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，但装得不像。 自从神秘人公开复出以后，他就是这样。我想现在每个人都处于致命危险中，不可能只是我们家里的人，但我不知道谁家还有这样的钟，所以没法核实。哦！ 他突然尖叫一声，指着钟面。维斯莱先生的那根指针突然跳到了在路上。 他回来了！ 果然，片刻之后，后门传来了敲门声。维斯莱夫人一跃而起，匆匆过去开门。他用手握住球形把手，把脸贴在木门上，轻轻喊道， 亚瑟，是你吗？ 是。 门外传来维斯莱先生疲惫的声音。 但假如我是一个食死徒，也会这么说的，亲爱的。快问问题。 哦，说实在的。 茉莉。 好吧，好吧。你最大的抱负是什么？ 弄清飞机怎么能待在天上。 维斯莱夫人点点头，转动把手想把门打开，但显然维斯莱先生在外面紧紧地攥住门把手，门仍然纹丝不动。 茉莉，我先要问问你那个问题。 亚瑟，说真的，这太荒唐了。 我们独自在一起时，你喜欢我叫你什么？ 即使就是昏暗的桌灯，哈利也能看出韦斯莱夫人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他自己也觉得耳朵和脖子都在发烧，赶紧大口喝汤，尽量把勺子在碗里碰得叮当作响。 茉莉小颤颤， 韦斯莱夫人不好意思地对着门边的那道裂缝小声说：“ 正确。” 韦斯莱先生说：“ 现在你可以让我进来了。” 韦斯莱夫人打开门，她丈夫出现了，一位谢顶红发的瘦巫师，戴着一副角质架眼镜，身穿一件灰扑扑的旅行斗篷。 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回家都要来这么一趟。 韦斯莱夫人说着，帮丈夫脱下斗篷，她的脸仍然微微泛红。 我的意思是，食死徒会先逼你说出答案，然后再冒充你的。 我知道，亲爱的，但这是魔法部规定的，我必须做出表率。哦，什么东西这么好闻？洋葱汤？ 韦斯莱先生眼巴巴地朝桌子上望了过来。 哦，哈利，我们还以为你明天早晨才能到呢。